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0月19号，今天是星期五，11:32:4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周准。在世界上有很多有意义的河流横穿很多的国家，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多瑙河呢，应该有很多人在歌曲当中、在电影里经常会听到看到的这条河。而且其实我在我们节目当中不能称呼老师这件事情，比如说那个王老师、常子、周老师、李老师不能称呼，但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直播间的嘉宾，他真真正正就是一位老师，所以我今天可以叫他常老师哈。今天我们邀请到是来自于清华附中朝阳学校的常明老师，欢迎常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个主持人好，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多瑙河，非常开心。 常老师好啊。我特别羡慕常老师，因为他有寒假和暑假。 对，这是所有人羡慕老师的最关键的一个理由。 现在我们会觉得教育是这个孩子一生的一个大家都在操心和关注的事情哈，都希望老师身体保持健康，把那个桃李满天下的感觉是一定推送给我们的哈。 对，然后我们身体保持健康， 对， 可以多旅行，开阔眼界。 对，是的。我刚刚跟常明老师聊天的时候，常老师说他经常利用寒假和暑假的时间去世界各国去感受美丽的风光哈，欧洲去的比较多，好像听上去 对不对？ 比较喜欢欧洲的人文， 是吧？您这是政治老师，那肯定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topic话题。 是的，肯定的， 对吧？ 今天跟大家好好聊聊。 说到多瑙河呢，我们今天说一河轮哈，巧了，这一周我们说了两天的游轮是在海上行走的。河轮和游轮到底有什么区别？多瑙河因为横穿很多个国家，这次常老师到底在河轮上去了哪些国家，感受到了异域的风情？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个十分钟的资讯哈，常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啊。 好的， 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常明老师关于多瑙河河轮游览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事儿。一提到北京野生动物园啊，大家就是谈虎色变啊，说怎么回事，又出事了？不是这样的哈。游客呢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下车摘山楂，园方正在调查这个事儿。有网友最近在网上爆料说呢，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观光的时候，有几名游客私自停车之后，走到路旁的林子里采摘园内的野生山楂。这个昨天记者感受到了此事，并在调查。微博上呢，网友纷纷留言感叹说，这此前的悲剧还不能让人吸取教训吗？为什么还有人还敢自驾游览区下车？难道之前的教训不够深刻？为了这些山楂，如果冒着生命危险，值不值得？那联系发帖的网友，对方称呢，看到居然有人在自驾区下车摘山楂，因为不满该车游客违反了园区安全规范，所以将其曝光到微博上。另外一名目击者告诉记者说呢，当时他们一家人正驾车行驶在游览区，看到了一辆银色小轿车停在路边，车里的人啊，来来回回好几次往返林子里摘山楂，而且每次都是拿着一大袋子山楂往回车里走，然后再出去摘。目击者说呢，他们停留原地五分钟的时间，车上的人来回三四趟摘山楂。这个目击者就说，他们把车子停在草地上，这样的家长给孩子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我赶紧和车上的孩子说，不要向他们学习哈。我们觉得，如果您要真的想采摘的话，去采摘园吧，别在野生动物还是自驾去采摘，一是不文明，二是对您的生命有着威胁哈。现在呢，我们说出行的时候乘坐高铁非常的方便，北京到四五小时的生活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游客现在乘高铁到洛阳哈，如果去洛阳玩的话，有35家景区门票享受50%的优惠。那今年10月到2019年的9月30号，全国各地的乘客呢，乘坐高铁至洛阳龙门高铁站呢，凭高铁票啊，请拿好那张票，5日内到洛阳市35家旅游景区呢，可享受门票50%优惠啊。有些朋友呢，那个票啊，下车之后随手一扔就扔了，现在这是一个票据，可以享受优惠的折扣啊。洛阳市参与活动的景区有35家呢，包括4家 5A、14家 4A、13家 3A 以下的景区，其中有老君山啊、机关洞、白云山，还有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据介绍呢，参与游惠活动的景区将及时受理持高铁票游客在景区享受50%门票的这样一个事宜。游客凭高铁票购门票的时候，应根据景区要求出示本人的身份证件，以便景区确认游客身份与您持的这个车票信息是一致的。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第三条资讯，我是特别查了一些字典哈，因为很多鸟的这个名字也特别难念，一个居一个鸟这字我就不认识，我就去字典查了一下哈，叫做北红尾渠啊，这个字念渠，大规模飞抵福建，进入冬季候鸟的观赏期。那福建省观鸟协会昨天披露的说，一种名为北红尾渠的鸟正在大规模飞抵福建。随着这种信号鸟的出现，该省也就福建省正式迎来精彩的冬候鸟观赏期。这个北红尾渠啊，体长大约15厘米，色彩非常的漂亮，有黑色、栗色、棕色、褐色、灰白色。它们身上的主色调都是这样的。合拢翅膀的时候，会看到上面的白色斑点十分的显眼。在福建省的北红尾渠呢，属于冬季候鸟的灵鸟，与人类相比比较亲近啊，在低矮的树林及田地里常常能看到它们突出显眼的地方。除了这个字儿，我还查了好多的字儿啊，因为大批会到这个福建省去过冬的迁徙的鸟类，还看到呢有什么呢，有这个这么多字，有白眉地 董，这个董也挺难练，立富基董啊，还有这个渠翁和白腹鸡翁等等一些非常有观赏性的鸟类。那其实以观鸟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在福建各地已经逐渐兴起了。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下襄阳紫云村的75岁的老农杨美林经营的民宿就是主打观鸟的品牌的哈，连续7年到访紫云村的20多只野生的白鹤啊，不但成为杨美林每年款待的常客，也成为了观鸟爱好者镜头下的主角啊。前三条来自于国内，后两条来自于国外的事情哈。印尼呢，在中国的广州举办了游览的推介会，推出了多个旅游的套餐。其实印度尼西亚也是国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区域哈。印尼旅游部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的是，印尼龙目岛和中苏拉威西省分别于今年8月和9月发生了这个地质灾害，就是地震。受此影响呢，那前往印尼的中国游客因为这个事情呢有所下降。那印尼旅游部分呢公布了一个数据显示，今年8月访问印尼的中国游客数量为2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23.1万人次下降了21.5和23.1下降1.5%。不过9月呢，共有19.6万名中国游客到访印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8%。那当天在广州的推介会中呢，印尼旅游部呢除了向中国的游客推出了多个旅游套餐之外，还为观众组织了传统的音乐和即兴的舞蹈表演。其实呢，印尼旅游部此前曾表示过，计划在2018年吸引1700万国际的游客，这1700万当中包括300万中国的游客。说到出境游呢，我们一直说前三甲哈，泰国一直是前三甲的榜上做客。可是今天这条信息告诉我们，赴泰国的中国游客数量连续降了3个月，11黄金周期间止跌回升。我们了解一下哈，泰国的旅游部相关部门发表的数据显示，赴泰中国游客数量继7月至9月连续3个月下降之后呢，终于在10月1号扳回一城，同比增长 2.77%。 今年7月到泰国的中国游客数量出现了自2017年5月以来的首次下降，这令泰国部分非常的紧张哈，同比减少了 0.87%。 8月和9月则出现更大的跌幅，分别是减少了 11.77% 和 14.89%。业内人士就会想，那中国的老百姓也会想，怎么回事呢？其实呢，七月初啊，普吉沉船的事故和九月发生的中国游客在曼谷机场被保安殴打的事件，就重创了泰国的旅游形象，影响了中国游客赴泰的意愿和热情。不过十一期间呢，赴泰中国游客超过了1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又增长了2.77%，为泰国方面创收超过了22亿元的人民币啊。一个月的时间哈，虽然第三季度到访泰国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大幅下跌，但是今年前三季度整体来看呢，中国游客无论是人数还是带来的旅游收入方面，都对泰国贡献是最大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呢，到泰国的外国游客超过了2854万人次，同比增长8.7%，其中中国游客超过837万人次，为泰国方面创收约合4600亿泰铢啊，大概是1000亿元的人民币，是前三个季度啊。我们都了解，泰国是又便宜又好玩又有趣哈。旅游业也是泰国的旅游支柱产业啊，在泰国经济总量当中呢，占比达到20%，则中国则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那泰国旅游及体育部长说了，泰国高度重视中国的游客，将通过完善陆地、水上旅游硬件和软件等，恢复游客对泰国旅游的信心。那获得了一个消息，为挽回中国的游客，泰国相关部门已在主要的国际机场为中国游客设立了入境的特别通道。泰国移民局要求工作人员呢，在检查护照的时候不准再以任何的形式收取小费，违法者一律从严查处。此外呢，国家旅游局还筹办了高尔夫邀请赛等系列活动，邀请一些业内人士、旅游圈的朋友以及娱乐圈的朋友，向中国的大众再次推广泰国的旅游。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 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是一个现场的钢琴的录音，可以听到那手指和指甲跟琴键碰撞的脆脆的声音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真的是一名实实在在的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是李老师、王老师、周老师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清华附中朝阳分校的学校的常明老师，特别欢迎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大家。 我想问问常老师，就咱们这个教师的群体哈，出去玩的这个意愿是不是非常的强烈？ 特别强，因为我们有一个整段的时间吧，和这个其他人比起来，我们可以就是进行一个比较深度的游。 是的，哎，想问一下常老师，出去玩的这样一个形式是结伴出行还是自己还是跟家人？ 亲子游吧，然后对带着孩子，然后是几个妈妈带着孩子一起。 妈妈都是老师还是各行各业都有？ 各行各业都有 啊， 也有老师。 哎，带孩子出去玩的话，您觉得跟您自己玩的内容上啊，体力消耗上是不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的孩子已经上中学了， 所 以对大孩子了，基本上就是都是可以让他背包了，所以我相对来说反而比带小朋友轻松。对， 小帮手啊。 对， 跟自己的孩子去过了东欧很多的国家，对吗？ 对 啊。孩子的感觉是怎么样？应该不是从中学开始，应该从小学或者是 小 时候 就带他出去玩。对啊，就是孩子走在路上就是基本上比较在乎吃 啊，吃的怎么样， 他就想象有什么那个没吃过的是会比较记忆深刻。 啊哈。 再有就是博物馆吧，孩子还是挺喜欢逛博物馆的。 不错。 所以就是如果哪一趟行程博物馆比较少，他可能会觉得有点遗憾。 学霸。学霸类型的。 对，学霸类型的。 今天我们要跟着常老师去美丽的多瑙河沿岸的很多国家哈。说到那个游轮出行，很多人呢也坐过海上的游轮哈。 对。 但是说到那个东欧国家内陆的河轮，大家就很陌生，我就很陌生，我没有坐过。想问问这个大概的乘坐方法形式是什么样的，先跟我们说说呗。 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河轮和海轮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海轮呢，它是在船上的时间是非常多的，然后就是船上的娱乐项目 也 很 多， 包括它有很多的设施。河轮呢，因为它是在内陆上面走，而且呢和海轮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海轮你站在甲板上就是茫茫大海， 一望无垠。 对，但是河轮的好处就是你站在甲板上，旁边都是有风景的。 那当然，教堂建筑物， 对对对， 各种街区。 对，所以呢，就是河轮它本身这个船上面没有什么好玩的， 就是一个住宿的移动的地方。 对，主要就是住宿，而且多瑙河上的这个河轮基本上都是晚上开船，然后白天就是靠岸上岸去游玩，然后 还挺合理的。 对，晚上这样，既节约了这个住宿的这个成本， 对， 实际上也是这个节约了大家的时间，是这样，你在睡梦中就已经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 哎呦，晚上在多瑙河上行驶，那也是非常瑰丽的人生享受。 对呀，这是以前没有享受过的，就是我回来之后就跟大家说嘛，我说 分享啊， 对，你们听过科比说的凌晨4点。 洛杉矶。 对，我说你们见过凌晨4点的多瑙河吗？ 并没有，并没有。凌晨4点的多瑙河是个什么感觉？ 是这样的，因为河轮它虽然这个是很大一条船，但是它的噪音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当凌晨4点来临的时候，对，会半夜。对，我会半夜醒过来一看表，才4点多。然后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呢，是叫做甲板房。 甲板房。 就是你一拉开那个推拉门，外面就是河。所以就是白天你，尤其是我们从布达佩斯上船还是很繁华的。但是你夜里边这个尤其是凌晨4点多醒的时候，你拉开那个门，你会发现旁边黑漆漆的，月朗星稀，然后只能听见那个船的发动机的轻微的那个噪音。 鸣声了哈。 然后最可怕的是它是漆黑一片，就是真正的安静。这种安静你是在城市里边完全体会不到的。因为现在就是你凌晨4点的建国门 也会有声音。 对，是非常喧嚣的。 所以大家去想一想，就是你到了一个真正特别安静的一个环境，然后只能听见船的发动机和多瑙河的这个水波在你的脚下流淌的这种声音，这个感觉其实是有点恐怖的， 也很美妙神奇。 对，很神奇，因为它很黑。但是我特别觉得舒服的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到快五点了，天快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多瑙河的河面上会呈现一种极其光滑的丝绸的质感。这个是你在海轮上面是看不到 的。 然后它随着这个 太阳慢慢的 升起之后，它的这个波纹会改变。 是。 这点我就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这个我觉得是跟这个潮汐地理上面是有一定的关系。 对对对。 然后它这个光滑就特别像高级的这个丝绸。 丝绒，对。 非常非常美，然后。 柔顺平滑闪光。 对，然后偶尔呢你就会听到就随着这个太阳升起来，旁边的林子里就会有鸟的叫声，但是你看不见它。对，他们醒了，然后那个会偶尔有这个飞鸟掠过水面，啪啦啪啦的那个 好美的风景， 翅膀的那个拍打的声音，然后就是越来越亮，你就慢慢的可以看到岸边的行人。 城市开始复苏了。 对，城市也开始复苏了，然后有行人出来遛狗，有早晨晨跑的，这个体验确实是非常难得，很美妙。 刚刚常老师形容这个特别安静的这个氛围啊，因为北京城呢，除了空调的声音，机车轰鸣的声音，像王峰那歌嘛，对不 对？ 我有一个体会，因为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会抽一些烟哈。我去俄罗斯贝加尔湖的时候，我在南澳的塔斯马尼亚的时候，我在林间山。很安静，我打火机瓦斯燃烧的声音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啪，那种非常的神奇， 那个、声音就会被放大， 放大， 平时你注意不到的声音它就会放大，甚至就是你夜里拉开那个推拉门的声音都会 清晰可见， 对，很清晰。 我们老说出去玩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心理的变化，身体的感受，什么心灵上的，我觉得刚刚从四点醒来之后，看到这个太阳从那个多瑙河慢慢升起，这个城市样貌渐渐呈现清晰的轮廓，鸟儿的叫声，划过天际的羽翼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平静生活的描绘。 对，一种体验吧，很难得的，在城市里边确实是 找不到 了。 是的，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常老师很感性的一个人，虽然他是教政治的，但是他很感性。刚刚那番描绘跟美术老师差不多， 对 对吧？我们说是普达贝斯上船哈， 对， 那就为他经过多个国家，那签证这个部分呢，怎么去弄呢？ 深根就可以， 深根就可以了。 对， 没问题， 没问题， 一下就包括了。那您要是坐这个游河轮的话，是先到达一个国家再开始吧？ 对，是 匈牙利还是到？ 是从匈牙利开始的，对，从布达佩斯上船，然后途经那个斯洛伐克，然后奥地利。 都是特别棒的国家。 对，然后是捷克，好像有德国停一站，就是这几个国家，然后从这个捷克这块上船。 是的。 不是从 布达佩斯上船， 从布达佩斯上船，然后从那个林茨 下船，德国的林茨。这是一趟非常非常有温度的河轮之旅哈。我们了解了河轮呢，其实就是一个移动的住宿的好地方。 对。 然后你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到各个国家感受异域的风情，人文的部分。因为我们常明老师肯定对人文很感兴趣，因为他教政治的嘛，对不对？很多的一个故事他会循着这些足迹去走一走。其实在这些国家的游览当中有特别深刻的故事和经历。常老师说我们要讲点不一样的。 好呀。 对不对？不一样的从哪件事情开始聊起呢？ 我们就从上船的布达佩斯说起吧。 好，布达和佩斯。 对，这个布达和佩斯是两个地区，中间是这个多瑙河来连接的。然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知道布达佩斯其实就是因为陈佩斯。因为陈佩斯的哥哥叫陈布达， 是的， 对，是由这个轶事，然后知道这个城市的。以前也想过很多，而且有一个电影可能很多人看过，叫做《布达佩斯大饭店》但实际上我查了，很多人去布达佩斯还去找，实际上并没有这个饭店，这是虚构的。 对。 可是呢，我们到了布达佩斯之后，我的感受是，它的城市以及它的这个景观和布达佩斯大饭店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是非常接近的。对，甚至有一些地方就是你感觉就像那个大饭店里边那个场景。在这儿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布达佩斯最著名的咖啡馆。 咖啡馆呢？ 对，这个咖啡馆叫做纽约咖啡馆，但是它并不是在纽约，它的名字就叫做纽约咖啡馆，它是纽约布达佩斯的一个叫做纽约大厦的底层。那么这个咖啡馆有100多年的历史，它和别的咖啡馆不一样的是，它非常的富丽堂皇。你进到这个咖啡馆之后，就像进到了 宫殿 是一样， 挑高， 然后是这个巴洛克的这个风格，然后金碧辉煌，如果大家想去这个咖啡馆的话呢，就一定要提前预约，因为如果当时排队，对，起码是半小时以上嘛，你才可能 有座位，就是买到一杯咖啡， 对， 哦， 因为它的座位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它是有现场这个弦乐和钢琴的这个演奏的， 现场 live， 是的， 哎呦， 所以这个感受还是挺不一般的。 哎呦，好 棒啊，最有意思的是，我去之前曾经有人就是，和我说过你一定要点它的特色咖啡， 安利过你是不是？ 对，安利过我，然后我就很好奇，就点了一杯它的这个特色。 味道怎么样？ 你知道什么味道吗？ 肯定跟正常咖啡味道不太一样。 对，是辣椒咖啡。 哎呀， 这个咖啡端上来呢，就是普通的我们那个玻璃杯。 闻到的味道有没有辣的？ 闻着是闻不见的。 咖啡的香。 然后在它上面那个非常绵密的那个奶沫上面呢，有一个像小拇指指肚这么大的一块辣椒，不是一块，是一个一整个很 漂亮一个辣椒， 对，很小的一个小辣椒。然后我尝了一口呢。挺辣的，我咬了一下，我就搁在旁边了。然后我就想喝这个咖啡，我发现这个咖啡的它那个质地啊，它像果冻，特别稠，特别稠。 果冻。 对，就是很诧异。后来呢，我就觉得应该去搅一搅，因为它底下有看起来很厚的糖浆，它分好几层嘛，上面是奶沫，中间是 咖啡， 底下对，我就搅了搅，搅了之后我后悔了。因为底下那个根本不是糖浆。 是什么呀？ 它是貌似糖浆的辣椒油。 哎呦我的，终于 mix 了。 你去想象一下，对，就是你会越喝越辣，越喝越辣，到最后就是一层辣椒油。 这个今天来了一名老师，我作为这个节目组的这个年龄担当，我非常的兴奋哈。这个老师教书育人嘛，常老师你好，我是周驼，是这个节目组的搬行李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个人的一个感受，纽约咖啡馆，它其实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辣椒咖啡啊，售卖面包。哎，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甜品 有哈。是 非常好。 我觉得一个布达佩斯这个地方有个纽约的咖啡馆，而且它只是在室内服务，对不 对？ 因为不是底层嘛，哈。 对， 辣椒咖啡是其中一个特色， 对 对吗？还是还有很多风格的咖啡，是 甜品也非常精彩， 丰富啊， 而且价格不高，就是你看到那么对富丽堂皇，然后还有现场的 live 的这种， 那不得一杯咖啡不得50人民币啊？ 没有，好像是。没有，几十块钱吧，也就是三四十吧，其实并不贵。然后你十几欧就可以吃得很好了， 就是一整顿是不是。 20欧就完全 OK 了，你有20欧完全 OK， 因为它的量非常大。 是的，那我们知道那个匈牙利的布达和贝斯是新城和老城，它们不同的连接哈。我觉得有这样架构的城市，特别有不内心文艺的人，喜欢人文的朋友，特别爱逛溜达的朋友， 对 不对？ 对， 在这个布达和贝斯上船，那是不是有机会除了在咖啡馆呢，还有可以浏览？啊， 对，我们可以去街区，而且布达佩斯的建筑也是非常美的。 对， 然后布达佩斯有一个叫做渔人堡的地方，就是可以俯瞰整个布达佩斯城。 颜色是什么？红、黄。 红，我觉得以 红 为 主。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景点，就是也是比较小众，也不能叫做景点。它是在这个就在多瑙河的岸边，是离那个国会大厦很近。这个地方呢，这个景点叫做布达佩斯的鞋子，听起来很奇怪哈。 这个布达佩斯的鞋子带给我们长明老师哪些心灵上的涤荡？我们时间关系哈，我们稍事停留在布达佩斯这个老区和新城之间的多瑙河旁边停留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东欧国家的浪漫和极致的情感。表达下半段还有很多关于多瑙河这条游轮的精彩分享。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欢迎各位在下半段继续搭乘我们的旅行号1073，跟着我们的常老师一起再出去游这个美丽的多瑙河。在有请常老师出场之前，我们先说一说我们亲爱的听众都去过了多瑙河没有。我们看看啊，有一个叫做风一样的女孩说，哎呀，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哈，沿着多瑙河的河边寻找曾经留下的足迹，曾经去过看来哈。小六说，你好布达佩斯，夜晚真的美得无法形容，走在链桥上看着多瑙河，看着夜景，不知为何生出复杂的情绪哈，大概最爱的人不在身边也会有这样的情绪产生吧。对啊，其实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人比较感性的时候呢，就想把眼前最漂亮的风景第一时间分享给你最重要的那个人， 心里会有一个人， 是不是有一个人？对，大家都会这样的哈。这位叫做 Sevilla 苏，他说，一段旅程总会告别的，告别静谧的多瑙河和唯美的链子桥，旅行是让我们在疲惫生活里依然相信有梦想的一个最好的戒指。晚安，下一次再相遇。大家都会比较感性，在多瑙河这个地方哈。刚刚呢，听到了河轮的一些大概的服务也好啊，大概的这个乘坐样貌以及纽约咖啡馆之后， 对， 还有一个鞋子啊，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形？ 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景观吧，它是为了纪念在二战的时候死去的这个犹太人。 哦， 在这个多瑙河边上，它有50双形式各异的铁的鞋子，实际上它这个就是模仿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皮鞋，因为在1944年4月份的时候，在这里就是对犹太人有过非常残暴的一些行为，然后是要求他们脱了鞋，然后对，这就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景观。我们可以看到 就很严肃、很肃穆的一个地方， 很肃穆。然后会有人去献鲜花呀，然后蜡烛，尤其是看到小孩子的鞋子的时候， 心中 是很悲伤的。 对， 所以多瑙河 不仅仅带来的是欢乐，那它也有它这个承载着历史上的一些东西， 是的， 是带来思索。 是的，我们说这个 love and peace，这个很重要，爱和和平，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哈。其实这一趟的这个行程当中，我们的常老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一些节点和记忆哈。 是， 这是布达佩斯，咱们就 say goodbye， 是不是？ Okay， 下一站我们会去哪个地方采些不同的风情？ 第二站停的就是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 对，说到斯洛伐克，我相信可能这个70、80后的人是由于一个动画片才知道这个国家的 鼹鼠的故事， 对，鼹鼠的故事，当时这个鼹鼠的故事叫做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个国家中间就带着这个和字，对，然后后来这个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了， 对对对。 然后当地人呢因为我们会觉得小鼹鼠很可爱，动画片里面，但是当地人是因为鼹鼠它经常会破坏花园，所以他们并不是很欢迎鼹鼠，然后呢他们会用一些药，甚至是小的像小型炸药，像炮仗那样去驱赶鼹鼠。后来呢，就是有这个科学家觉得有点残忍，于是他们就是会在花园里面放这个超声波的这种装置来驱赶鼹鼠， 就直接就走掉了。 对，因为鼹鼠它挖洞嘛，所以会把那个斯洛伐克的花园弄得到处，对，会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国家也有意思。 捷克和斯洛伐克跟布达佩斯的步调，你觉得有什么一样？因为都是那条沿线上的， 虽然很像，但是它好像更清新一点，因为斯洛伐克是1993年才成为首都的，而且它是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首都，那它才20几年吧， 真是政治老师哎，都是知识点，好朋友们啊， 对呀，那要考的，周准来出卷子， 哎呀，真是 然后斯洛伐克呢，它是多瑙河两岸一边是老城，一边是新城， 也是这样的，太棒了。 然后那个我们在老城可以徜徉一个下午吧，然后也是各种咖啡馆， 就是不行， 街头艺人就完全不行就够了，因为它老城很小，然后还有著名的叫劳动者的雕像，就是一个从这个下水井里爬出来半身的这么一个雕像，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 对，然后很多人都会蹲着趴着去跟他去拍照，有很多雕塑也很美。 刚刚您说了，就是这东欧国家有很多咖啡馆，一家接一家， 对， 有些还是可以坐在街旁边喝咖啡的， 是非常舒服。 我觉得这个感受真的是很多人喜欢这种，怎么形容呢，就你会发现这个喝咖啡的那些人呢，有各式各样的人，老人、青年人、中年人、游客都会有， 对，而且大家的这个神态都不一样，你仔细去观察。 对对对，看人也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其实就是不光是喝咖啡，你看看街边的人啊，然后包括这个老城旁边也有这种比较漂亮这种轨道车，就不仅仅是捷克有， 电车， 其实对，斯洛伐克也有。 当。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它的那个天空被那个电线分割成一块一块的，也是很美妙的， 就跟美丽的五线谱一样。 对对对对 对，因为在多瑙河沿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艺术家。刚才我比如放的莫扎特。都很多很多，施特劳斯是不是？ 对对，包括 这是艺术的地方。对，刚刚您说还有很多，就纽约咖啡馆还有现场的室内乐的演奏呢。 是的，然后 这个很极致， 连酒店里边的晚餐 现场 都会有现场的，而且就是匈牙利狂想曲。 这个充满艺术氛围的艺术细菌的地方， 对，一个都是艺术细菌， 对，大家就是不由自主就会感染。对吧？您刚才说捷克斯洛伐克有新城和老城，老城是可以溜达，新城的感觉是更现代化一点吗？ 对，就是我们可以登上那个斯洛伐克非常著名的这个四角城堡。这个四角城堡是从罗马时期就有的，它是为了防止外敌侵入，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军事要塞。后来呢，几经摧毁，现在还是按照原来的，就 是修复的。 对，特蕾西亚女皇在的时候的这个样子修的。然后它是像一个倒扣的桌子，然后这个就是因为它叫四角。城堡嘛， 朝天的意思是吧？ 对，这个白色的城堡是非常显眼的。那么到了斯洛伐克的这个弗拉迪斯拉夫，一定要到这儿来。的登上之后，可以俯瞰这个新城和老城，这么一个全貌。 刚刚说 很有意思。 刚刚说布达佩斯是红色的，应该是暗红色的。那捷克斯洛伐克的颜色呢？ 白色吧，我觉得就是那个四角城堡那个颜色， 漂亮的。哎呀，这些东欧的沿线的国家，一个比一个好看哈。就是因为有常老师教政治，他会有一些故事。是啊，有一些个串联哈，还有博物馆，你也每次都会去博物馆，也会带女儿去博物馆哈。 对， 这两个地方儿子还是女儿啊？ 女儿 会有一起去吗？ 还好吧，她还挺喜欢的。 她还行哈，因为我觉得孩子随着的初中生嘛，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架构了。他说妈妈 依然是这个吃吃喝喝是比较开心。 说到吃喝，布达佩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饮食，你们觉得哪个更好吃一点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特色，没有什么区别，对，而且相对来说这些地方的物价不高。 对呀、啊，东欧跟北欧一比，那肯定很亲切了。 那是真是便宜很多了，就是你完全能够接受的。 是的， 百十来块钱能吃得非常好，一百人民币。 对对对，不是当地的欧元， 不是欧元，不是欧元， 是人民币哈。刚才说呢，布达佩斯，您在4点钟醒来了，因为这个看到的城市复苏的样子，节奏很缓慢，遛狗的、健身的、看报纸的、 对 喝咖啡的。那捷克斯洛伐克的节奏是不是跟布达佩斯一致？一致， 差不多。 太适合生活， 老城里边很舒服， 太适合生活。 哦、地方也不大，然后一个下午足够你在老城里转好几圈了。 每次返回河轮的时间是一样的、 不一样。它开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相对来说你在岸上的时间是很充裕的。 充裕的。 因为这个城本身并不大嘛。 对对对，溜达哈。 对。 而且我刚才问我们常老师说，这个河轮上的这些游客的组成都是我们中国的朋友。 对。 哦，专门针对中国的朋友做的这个吗？ 对，专门针对中国的， 非常有意义的。 对，船上有酱豆腐，大家都很开心。啊、 早餐吗？ 对，有酱豆腐，有咸菜，对。 哎呦我的天！ 就是吃饱了上岸玩，然后 适合老年人哎。 是的，是的， 对，很适合那个，比如说，哎，周坨，我们下次团建去那儿啊？哎呀，有粥有酱豆腐就很完美了啊、 完全没问题，面条都有。 哎呀，太好太好了！我们挥别了布达佩斯，又跟捷克斯洛伐克 say goodbye。 哎， 我们一站一站，因为这几天大概的行程是您这次 一周吧？ 七天。那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是几天过去了？应该是， 其实就是两天， 正好一天一个。 对 哦，下一站去哪里？ 下一站就是奥地利了。 哎呀，这真的莫扎特的地方了、 是 莫扎特的地盘来了。 对，但是我不想多谈音乐。 好好好好， 因为大家都在谈音乐，一说到奥地利就都在谈音乐。 我会谈什么？ 对，我想谈奥地利的动物园。 奥地利的动物园， 这个确实去的人不多。 还真是挺冷门的呀。 哎， 没有说过动物园的奥地利， 是吧？那我 来赶紧说说，赶紧说说。 我来这个打个先锋。 什么样的感觉？ 奥地利的动物园呢，也叫美泉宫动物园，但是我去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 好听的名字。 因为美泉宫本身是到奥地利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哈、我们都知道茜茜公主的故事。那么这个动物园它叫美泉宫动物园，它实际上就是美泉宫建筑群中的一部分。它离这个美泉宫并不远，要走差不多10分钟吧，就到达这个动物园。这个动物园是当年那个特蕾西亚女皇呢，她这个非常强势，然后她的这个女婿应该是倒插门进来之后呢，这个特蕾西亚女皇 也特别好，倒插门， 对，也不允许她干预政事，那怎么办？她也很郁闷， 闲的， 对，她有一个爱好，她就喜欢养动，不是喜欢 养 动 物， 然后这个动物园的前身是叫棕榈房，实际上它是一个热带植物的一个像植物园似的一个小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并不大，对，然后呢，就是后来大家听说这个女婿特别喜欢动物嘛，各国就来进贡珍奇异兽，对，实际上这个有点像咱们那个动物园万生园最开始的时候，结果这些珍奇异兽养在哪儿呢？就开辟了这个， 就在这个花园里头。 对，然后这个花园它是建于1752年，也200多年历史 了。 最重要的划重点了啊， 来了，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物园， 第一个。 对，这是这个重点。然后它是 知识点，接下来啊， 对，依旧是巴洛克风格的。大家知道这个欧洲巴洛克风格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是鹅黄色的。这个动物园也是，因为据说特蕾西亚女皇特别喜欢鹅黄色，所以跟它有关的很多建筑基本上都是鹅黄色的。 很多的这个历史或政治里的一些 对 颜色呀，建筑的结构很主观，全是 主 观的， 很 主 观，确实是。 对。 然后这个动物园，因为我去的时间很短，也是要配合美泉宫那边的行动， 也得去 对，我们要跑过去。跑过去之后呢，我只是匆匆的看了一下主体。这个主体我形容一下啊，就是以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买过那个糖果盘组合的，中间一个圆，旁边几个像扇形似的，大家凑在一起， 了解 那样的啊。然后它这个主体就是这样，中间是一个多角形的这个巴洛克式的一个建筑，中间是干什么？其实我不知道，我就一直沿着旁边这几个分着的这个在跑。它每一个小的区域呢是一种动物，这个动物它的这个展出呢非常好看，因为它这个每一个扇形区域里边，它前面都是用水和这个水生植物以及矮的这个树丛做一个隔离， 很生动， 对，很像这个他们在自然界中的样子。然后动物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它这个零零星星的散布在这个 个展区中是非常美的，而且每一个展区的后边都是统一的，也是这个黄色的非常古典的欧洲古典式的，这个应该是他们叫做操作后台， 就很高级就对了。 对，就是你围着它很秀丽，然后呢又很有皇家风范，让你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既有趣又不会很喧闹， 就是不大像纯粹意义上的一个动物园。 对，它实际上观赏性非常高，艺术性 高，动物园博物馆。 哎，然后对，因为它有古老的这个东西在里边。最有意思的是就他们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最主打的你都想象不到， 是动物还是是 是我们的大熊猫 Panda。 对，它是欧洲少有的几个拥有大熊猫的动物园，所以从离着动物园100米左右你就能够看到巨幅的熊猫的海报。然后你到了动物园，他们是把最好的位置，就是一进动物园大门左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展示区是留给大熊猫的，有两只大熊猫。然后呢就是我们凑在那个展区旁边，其实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一样，稍微那个大熊猫在树上动一动，扭一扭屁股，就会迎来众多的这个欢呼声。然后作为中国人在那看见我们的国宝那么喜欢，对，被人喜欢，由衷的还是生出一种自豪的。 当然 很有意思。 其实不单单是在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奥地利这个地方城市啊，全世界有很多我们的中国大熊猫的一些，就比如说他们赠送给他们啊， 熊猫外交 联系，对，有没有名字？这俩 一个叫龙辉，一个叫洋洋，好像是 龙辉 啊，对， 洋洋 好像是叫这个 名字，真的挺像一些。 对， 龙辉，这题怎么答？我会，洋洋你呢？我也不会，那种感觉。 去吃竹子吧， 对，去吃竹子吧。这个动物园其实会觉得是美泉宫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很重要。 可以去，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动物园。我觉得尤其是带孩子亲子旅行，完全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欧洲动物园是什么样的。 其实，在维也纳有一个中央咖啡厅，也很厉害，也很漂亮哈。也因为东欧国家很多有喝咖啡的习惯哈。 对。 维也纳它更是艺术氛围很浓的地方，您刚才说有什么室内的演出啊，街头艺人的表演，那维也纳随处可见，也许那个拉琴的就是第一把琴，第一小提琴，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哇，这个是一路的艺术熏陶是相当浓重的， 对，很好玩。 维也纳的饮食跟前面两个国家也是差不太多， 对， 就上岸之后有没有中餐馆的选择？ 有， 哦， 各地。好像除了斯洛伐克，其他地方都有中餐馆。 斯洛伐克没有。 好像我们没在斯洛伐克找到中餐馆。 奥地利的中餐馆的风格是川菜、鲁菜、粤菜还是综合菜？ 基本上都是粤菜为主。 粤菜。 我觉得在国外是以粤菜为主的，也有鸡蛋西红柿。 那次听一个朋友在瑞士的一个滑雪场啊，然后吃的那个一顿中餐，瑞士物价很高，就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的价格是120块人民币。 天哪，这能买多少鸡蛋呀？ 对，很小很小的一盘， 是 四个人花了3000块吃中餐。 妈呀， 很贵吧？ 是太贵了。 这个物价在东欧那是很， 对，那边的物价比北京便宜多了。我觉得在那边吃个甜品，包括在纽约咖啡馆什么的，那比三里屯便宜。 便宜多了，哎，这个很亲切。因为老百姓出去玩呢是穷家富路，但是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对， 尽量呢能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当地的 local 的这个美食和服务， 是， 对吧？ 是的。 这是奥地利。 哎， 对，这个还有五分钟，您分配老师，常老师，您觉得？下一站再走走， 捷克吧， 捷克，捷克的感觉，捷克有高大，我的感觉很威猛。 对，捷克它那个我们说那个布拉格这个城市，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是很少见的。因为像北京可能就是某些景点是，但是它整个城市都是，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它的这个古老。然后想提醒要去捷克，尤其是去布拉格的朋友哈，一定要穿一双厚底鞋。为什么呢？是因为布拉格的这，尤其是它最著名的这个老城中间的这个街区，它的这个地呀是凹凸不平的，因为它是那种老的那种砖嘛，所以非常硌脚，一定要穿厚底的鞋。我这次去穿的是这个薄底的鞋，就很受罪啊。 对，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人去的也比较少的，叫做人骨教堂，这个也是在别的地方很少见的。因为他们的习惯都是人去世之后，把这个尸骨是放在教堂里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捷克它的地方并不是很大，所以它。这个就出现了历史上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放不下了。放不下呢，就会把尸骨呢专门放在这个教堂的一个 储存尸骨的一个房间里。后来有人就说，与其这些白骨堆在这儿，为什么不把它做成艺术品呢？后来就把这个尸骨就做成类似于吊灯啊、十字架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雕塑。 是， 其实去之前也是心存着一点点 恐惧啊什么的。 但是真正的走到了人骨教堂之后，你并不会觉得非常恐怖，而且还会觉得非常有艺术性，这个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太愿意提的哈。 他们就会总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对，但是我们到人骨教堂，它有一个碑，上面有一句话特别好，说感谢你们怀着敬畏之心而来。所以就是对于这句话，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在旅行中去审视生命的意义吧。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对，其实通过这趟河轮呢，我们的常老师也得到很多启发和启示啊，特别是老师这个职业，他本身很敏感， 对， 而且他是知识点很多。你看，就是如果不是一个老师的话，他其实在那个与心灵自己碰撞那个时机和频率，肯定没有您多。我觉得是。 对，而且我们还会想着哪些地方有教育意义。 对，回去跟学生一起分享， 对、可以去聊。 上课的时候，寓教于乐很重要 啊， 因为学习是一个，我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 苦中作乐， 对，苦中作乐，这个乐就是从旅行当中而来，然后带给没有去过的同学们。 对，一种既是发现也是印证，对吧？你在书本上学的东西，可以到实地中去看，你是怀揣着一种去印证的心， 对， 然后还可以有更多的发现，丰富的人生嘛。 是的，郝老师是必须要做到这些点哈。想必我们的学生又特别喜欢常老师的课，肯定的哈。我作为学生听您常课也没问题。 好，就是、下次再来 啊，下次再来。 好的。 因为去过很多国家嘛，对不对？我想问常老师一个。个人的问题哈，就比如说您在这个目的地的选择上，你有自己特别喜好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海滩，我就不喜欢溜达什么的，就喜欢待着看。那您呢？是会有？ 我喜欢城市， 城市的游走那种的。 对对对，尤其是早晨起来，在城市里看早晨上班的人，看到他们行色匆匆的样子也很有意思。 是一个感性的政治老师。老师呢，其实我们都是当过学生的人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每当9月10号的时候，真会跟老师送上祝福。明年呢也快到了，9月10号哈，还有那么长。 对， 我希望其实我们作为学生来说的话，不单单是应该变成一个主动性学习的类型的孩子， 对， 这个很重要，对吧？不管是旅行还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的知识得索取，对吧？ 对，实际上旅行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 对， 实际上每一点你走过的每一条路，其实都会记载着你的这个心情。 是的，巧了，今天第四首歌是德国女歌手演唱的歌曲，因为那重点站就是德国哈。 对， 德国停留几天大概？ 没有，就停留一下。 哦，就是下船了。 对，就是下船了， 跟他道别啊。 是。 这个所有全船的中国的朋友是不是都收获很多，也会都成了朋友下船之后。 是的，大家在北京还继续 聊着。 继续聊，对。 改天护国寺吃早餐去。 没问题。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常老师聊到这里，也希望常老师身体健康， 好，谢谢， 桃李满天下，这是最重要的话啊。 谢谢，好的， 也希望呢大家呢在晚上，如果今天中午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21点我们节目还会重播给各位。希望呢大家真的在我们的这个旅行号1073当中找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感觉哈。 好， 谢谢常老师，谢谢。 好，谢谢大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Herzen Farben wie tausend Lichter in der Nacht. Jeden einzelnen von euch werde ich immer bei mir tragen, auch wenn ich euch irgendwann verlasse. Ich will keine Trauer reden, ich will keine Tränen sehen.Halleluja singen. Ich will, dass ihr feiert, ich will, dass ihr tanzt mit einem Lächeln im Blick und einem Drink in der Hand, ein Heißluftballon auf dem Riesenbrust steht. Das Leben ist schön, auch wenn es vergeht. Und wenn ihr schon weint, dann bitte vor Glück, dann bin ich da oben.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普通翠鸟，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我是人们最熟悉的种类之一了。我长得很美，上半身是金属浅蓝绿色，羽毛艳丽而具光辉，头顶布满暗蓝绿色和艳翠蓝色的细斑。我还有一个外号叫鱼狗，因为我们普通翠鸟常常直挺地停息在进水的低枝或岩石上，伺机捕食鱼虾等等，所以大家叫我们鱼狗。哦，对了，还有人叫我鱼虎呢。 没错，我们这个外号就能看出我们捕鱼时候的凶猛劲儿。我们栖息在水旁很长时间一动不动，等待鱼虾游过，每当看到鱼虾便立刻以迅速凶猛的姿势直扑水中，用嘴捕取。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我们古翼飞翔，距离水面5到7米的空中，好像悬挂空中，俯头注视水面。我们的视力可好了，就算我们的眼睛进入水中，也能迅速调整水中光线造成的视角反差，所以我们的捕鱼本领几乎是百发百中。 我们翠鸟的翠羽呢，由于折光的缘故，所以闪闪发光。以往的帝王服装和凤冠用翠鸟的鸟羽作为装饰，历经漫长的岁月也不会褪色。这种工艺叫做点翠。清末民初是点翠流行的巅峰时期，民间妇女无不以拥有点翠为荣，压鬓钗横翠凤头成为了一时的盛景。正是因为人们对点翠的痴迷，导致我们翠鸟一度濒临灭绝。如今我们是国家保护动物，我们的羽毛自然也就不允许进入生产制作市场，所以呢，现在人们多采用仿点翠工艺来重现我们身上那抹魅惑的蓝色。 我们喜欢在池塘、沼泽、溪边生活觅食。大兴南海子郊野公园是北京四大郊野公园之一，也是北京市最大的湿地公园。全部建成后，总面积超过11平方公里，位于大兴区东北部南五环南侧，大兴区新城与亦庄新城之间，是北京落实城南行动计划的第一个重大生态工程。历史上，这里曾经四时不接，汪洋若海，是北京城南最大的一片湿地，形成5个海子。我们从古至今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开心。 公园40公顷的湿地水面为水鸟和鱼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由于公园比较大，管理规范，这里的鸟类种类繁多。北京的摄影爱好者有不少到这里拍摄鸟类，而我们鸟类也习惯了这种拍摄。尽管拍摄距离很近，但我们依然悠闲自得地觅食。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爱一段感情就此结束，